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 5994355。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那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买标志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狗狗生态的创始人吴亚辉。 疯狂见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狗生态的创始人亚辉。 好的，那在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狗狗生态在做的哪些事情，你们的服务的受众是怎样的一群人群？ 我们是一家宠物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现在立足于北京。我们除了这个宠物的同存运送的狗狗专车之外，我们有狗狗的上门家教，狗狗的这个寄养学校，还有我们狗专车狗粮，我们在京东上做自营。然后我们还有一所这个宠物美容培训学校，和日本最大的宠物集团永旺宠物一起合开的一所学校，宠物美容学校。那么我们其实是一家宠物的综合服务平台，从宠物的生老病死我们可能都会去管。 发生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是你触动觉得这个行业是有痛点的，所以说这个行业是需要去改进？ 我在创业之前其实是央视记者，我是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创业当时做了很多年记者，我做调查记者，出来之后越的时间久，对每个行业和产业都会有些了解。那么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其实自己觉得可能啊，因为可能深度报道啊，可能觉得、啊、可能很多东西都懂，但是会越来越发觉过了30岁之后，我会觉得好像什么都懂但什么都不精。但如果一直这么下去的话，可能我40岁的时候可能也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一个人，我可能什么都没有什么参与感。当时也报道了很多创业者，这段时间就会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70年代的改革开放那个年代，我们有一堆的下海这波人，那时候是个风潮。那我们现在国家现在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个从7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新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时机。现在这一波创业的人会定义未来30年的中国整个市场格局，就想着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参与者。我并非是做宠物本身的，就我对宠物只是一个行业的挑选。挑选这个行业呢，一方面源于是我看到了未来的5年到10年之内中国的人均 GDP 的增长，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也许是一个风口。然后第二个是说，对于我来说，我清楚的知道我在创业之初如果杀到一个热门的行业风口去，可能我的管理经验也好，我的所有的团队搭建也好，可能没有那么快的去让我面对这个市场。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一个在我看来未来有前景的，第二个行业竞争力在此时此刻还没有那么激烈的一个行业中，以我的能力去做个整合，所以当时就选择宠物行业。所以有了狗狗生态这个产业。 第一个细分领域的事情是狗狗专车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为什么要做狗狗专车？狗狗专车是在做的什么样的事情？ 宠物行业发展就跟我们电商行业发展一样，那么电商行业发展的依据是来源于我们的物流。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在这个产业中有所突破，那么第一个事情是要把物流渠道打通。我可能会从更深层次的宠物行业规划来把这个行业做出来。 然后当时我第一反应是看到所有的宠物大部分的活动空间是周围3公里，对吧？我遛狗的位置是我活动的空间，我所有的吃喝拉撒所有东西在周围3公里之内完成。这种所谓的服务局限性、服务的这个地域限制，决定了宠物属于一个区域经济的一个点。一旦变成区域经济的话，可延展性和未来的就会有很大的壁垒。所以我第一件事是先把这个壁垒先打掉。当然，宠物运送非常复杂，它运送人的同时也会运送这个狗狗。那么人的逻辑和滴滴和优步其实是一样的，但狗狗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因为的服务载体是宠物，它不是像狗人那么样认真的坐在座位上，它可能会动啊，会折腾啊，巴拉巴拉。所以怎么设计物流逻辑，怎么设计这个物流系统，这是我们在早期半年过程中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当然我们现在专车北京市16辆专车在运送，预约基本上都得提前一天或提前2天预约。而这个运送的这个逻辑也是让我们成为这个行业中一个非常独树一帜的一家企业，同时也构建了一个非常厚的或者非常深的一个行业壁垒。这是我当时要做的一些事情。 为什么需要狗狗运输或者是需要同城去运输这样一个服务？ 运输只是我们的一个产品而已啊。这个因为运输这块本身也有我们的一些产业布局的一些安排。 那你们是如何说服让第一部分人进行这样一个体验？ 相对于人来说啊，宠物尤其是狗来说，它更需要这个宠物的这个物流运送。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出租车、公交车、地铁和滴滴，包括优步，所有的行业来说，它是不允许叫狗狗上车的。我人我可以不坐这些交通工具，我可以不坐这些什么滴滴、优步，我可以坐地铁、坐公交车。但对于宠物的主人来说，自己有车，带着狗狗出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己没有车，就真的基本上都寸步难行。那么对于自己有车的那一部分家长来说，比如说这狗狗在车上可能还需要有个人看着，可能还需要去打扫卫生，会很麻烦。因为养狗的和不养狗的人可能不太清楚，不养狗的人可能不知道养狗的这一波的人他的一个现实中的一个难题。当然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当然这个产品嘛，宠物运送对于很多，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行业很多人啊去分析这些东西来说，他会觉得哎呀，高频还低频还抛什么的。我很明确的说一句，就是说它属于一个低频，但绝对是个刚需。那么对于我来说，它属于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中的一个产品，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流工具。这个对我来说，因为我得考虑整个产业的布局。当然狗狗生态人之所以叫狗狗生态，是因为我们绝非这么简单的一个产品。 那有了专车之后，你们覆盖了很多，就开始大量扩充其他的品类，像狗狗家教、 对 狗狗学校、狗狗的家、狗狗传媒等等一系列。那这方面的考虑，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些需要具备的人员，需要具备的自己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属性，你们是如何去一步步打造，如何去奠定？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现在来看看大的互联网的一个趋势。我们现在有些可能创业的时候，很多创业者可能不太考虑这些大的风口在怎么回事。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互联网的电商发展了这么多年10多年了，从1999年开始，我们的马云同学开始做这个电商，到现在为止10多年了，过去了，我们电商已经变得无比的强大。那么我们的电商的发展就意味着我们的商品在现在的零售业中的发展趋势会非常低。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各方面的可能大部分的载体都是以服务为载体，可能电商这块的挤压导致我们线下的实体整个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它的真正的盈利点应该在商品上。那么我们怎么让用户了解我的商品，怎么让用户知道我的商品？那我现在所有的这些服务，所有的这些包括家教也好，学校也好，托运也好，其实是让用户感知我产品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他感知我产品之后，那我需要的是让他把我的重点的商品推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板块其实是为我们现在这款狗粮，我们现在狗狗专车狗粮 电商这块， 不是电商，我们现在跟京东做了很强的合作。我们现在的狗粮，狗狗专车狗粮，我们在京东上做自营产品销售，销量飞得非常好。但是我们也很明确的感觉到一点，我们现在的在实体这边做商品销售，和我们在这个电商做销售，从利润的角度来说，推广费用来说，并不亚于线下实体。那么怎么搭建于新型的线下实体的这种平台？怎么通过服务去带动商品买卖？我们去年O2O，那么大家为什么要看中O2O？是因为大家突然觉得我在服务过程中 可以推商品，但是最后有个问切单的问题，用户切单，然后我们的无法管控，成本过高，导致 O2O 产能化一线。但 O2O 下来的沉淀出很经验和想法，我们想突破现在的商品销售渠道，我们想突破于现在的电商 一家独大的一个状态，在现在的这个产业环境下构造一个新型的一个零售业的一个包括产品销售的一个渠道。你可以理解专车、家教、学校托运所有的产品，这些的产品都可以变成我狗粮的一个销售渠道，因为你接受我的服务，当我的服务很满意的时候，你会对我所有的一切都会感觉很美好。同时我们的传媒，我也想要做传媒，需要有自己的广告渠道，我不能去到处去买，这家买到视频网站买广告，去各种什么推广的地方买广告位，这个流量费用会把一家公司拖死。所以我在构建我自己的一套体系，把这套体系让我自己能逐步的能发展起来，并且能慢慢的得到社会的认同。当然我们现在是北京最大的一家宠物服务机构，这也是证明我们在一年多两年的这段时间内，我们做了很多很扎实的工作。 所以你们会考虑做一些线下实体的一些店面吗？ 所有的模式都只是模式，我们以前从最开始的 B2B 啊 C2C 啊什么 O2O 这些，我觉得都是概念，就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归于某一个门类，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那么对于我来说，我进入宠物行业的时候，其实属于 O2O 的一个，我最开始从最初我就不太看好 O2O， 因为有两个问题它解决不了。第一个问题是它的服务空间的跨度很大，我们的技师在路上的时间成本很高。第二个，它服务无法标准化。第三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上门变成了一个低价产品的时候，就会意味着这个行业必死无疑，因为上门是一个很高成本的东西，而我们国内反倒把它变成很低成本的一个输出，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受不了的一个点。当然我们的风口有可能被资本所带动，我们的风口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业所带动，但对不起，你创业你得有自己的节奏，这是我现在为止来。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三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创业老司机，空调行业摸爬滚打十余载，突遇金融危机，如何战胜艰难险阻？新三板突然叫停，究竟为何？一起走进张明的创业之路。 第一次金融危机，您持续多久没有订单？当时惨到什么地步？ 实际上也就是6个月的时间吧，这个当中工厂完全是没有任何收入的。 嗯， 那你要付房租水电，这些工人呢你还要保证的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团队的运营，还要负责他们的生活费用，包括自己当时也是把家里的这个自己的积蓄也都投入到这里面了。实际上对于我来说，创业你感觉最大压力的也可能就是这一次。 在情绪上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安抚啊，然后自我调整啊？ 情绪上呢，有可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优势吧，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进出口业务，其实在这之前经历过很多突发意外的事情啊，其实上都是要有一个很强大的情绪去自我调节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只是感觉到有压力，但没有说哎呀像承受不了啊，或者失控啊，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能简单的靠情绪来解决，问题已经发生了，你无非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它妥善的解决。 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就可以这么理性的来处理问题是吗？ 对，这个也是归功于我从一直就是做这个出口贸易，因为在这之前接触过不同国家的不同客人，也承受过不同的贸易风险啊。其实更多的当中我觉得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你才能去做好你的业务啊，否则的话只是靠情绪的指使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独立运营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公司。 你基本上是有一些心理上的一种历练，还有自我这种比较强大的这种内心，然后才会让你变得那么冷静是吧？ 对，强大谈不上，其实每个人是自己的最好的心理医生。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后来到了第二次金融危机的时候，您觉得您就没有08年那么惨，是因为你们有了细分领域的这种定位是吗？ 是的，第二次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在2014年到2015年，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整个大环境的恶化，但是在出口市场上呢，刚好碰到我们最主要的客户内部的业务经理的调整，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啊，我们当时已经有了充足的现金流啊，其实也有了很好的市场的占有率，实际上我们感觉到了比2008年更严峻的这个形势，但是在工厂运营方面我们反倒是比以前都是还是有增长，我们还保持了 20% 的增长率，因为我们产品已经进入到相关的细分市场，并且在这个细分市场上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占有率。 您一直在强调这个细分市场， 是 就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您接到的第一单，这单生意让您觉得您应该进入到一个细分领域。 是的，这个是通过两种因素让我们决定进到细分领域，一个是通过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没有离开，属于对市场的一个敏感度啊，第二个呢是通过我们觉得如果企业没有一个技术核心，然后这个技术核心如果没有一个定向的运用，那都很难去达成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成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核心技术大企业也可以做，它甚至做得比我更好，但是由于他们的规模他们的商业模式决定了他们不会在细分市场上投入过多，所以这个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一个机会。 说某大型企业他做空调可能会做 ABCDE， 但是我们可能专注于 A 或者 B。 是的，包括它的商业模式，因为大企业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产品的运作了，他们是一种资金规模化的运作，任何的产品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个符号，所以他们追求的就是一个产品的数量级的规模，包括资金流动的规模，所以对于他们来讲首先是会去做最容易做的那一块，最容易达成规模的一块，而细分市场在短时间内是不能满足他们这种需求的。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讲的像中小企业的这种生存之道可能会有一条是做细分市场？ 对，这只是说是其中一条道啊，而且是在我们身上得到验证的啊，并不是唯一一条道路。 您具体是哪一年开始做国内市场的呢？ 严格来说我们是2015年开始关注国内市场，2016年真正启动国内市场的营销。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上然后来关注做国内市场？ 首先呢是因为我们在海外市场已经稳住了阵脚企业的生存温饱已经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今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前瞻性的选择，那就是还是要抓住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 那您在国外市场做了这么多年，然后有没有就是得到一些对产品更深层次的一些理解，拿到国内来会比较实用的一些内容？ 好，是的，主持人这一点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也是我们当初决定要开始着眼于国内市场发力的因为国外市场的市场环境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北美市场或者欧洲市场发达国家会领先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由于这个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国内的这些高净值人群高端人群包括生活条件改善的人群，他们也开始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这里就包括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空间的这个空气和水的质量的关注，他们不光要求有质量的生活，而且还要有一种有享受型的生活。那在这种情况下，国外市场对这方面的产品的运用和方案就已经是很成熟了，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时机当中把它也引入国内。 您说的这个不是已经很成熟，能够具体的说一下吗？比如说像在加拿大那种极寒的这种天气下，我们的产品它能够整体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大家传统的概念，在加拿大实际上一年大概有三季都是属于冷或者很寒冷的季节。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们传统的取暖方式啊，无外乎就是用电来取暖或者用燃气来取暖。那这两项取暖的方式呢，虽然行之有效，但是都是一种高耗能的方式。加之像加拿大这个区域呢，由于它的这个燃油和燃气是随着市场浮动价格的，所以价格波动是非常大的。再加上本身他们国民的这个环保素质很强的，对节能的这个理念也是很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直流变频空气能热泵呢，就找到了一个替代的机会，就是替代热源。这样的话，我可以做到从零下零度一直到零下二十度都可以用我们的产品去有效的制热，有可能再到零下二十五度以下呢，就是用它的辅助热源去来进行有效制热。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节能和环保的这个目的，同时在他们这个舒适度角度来讲啊，不打折扣。那这个也决定了这种产品只能应用了直流变频控制才能满足这么低温状态下的制热需求，包括他们的洗浴用的热水。 我们解决的是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问题？ 关于整体的方面呢，其实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都出过国尤其像美国、加拿大、像北欧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仔细观察他们所住的这些独立屋我们说的别墅或者大家说的 townhouse， 大多数大家很少看他们有开窗，我们都会很奇怪，难道他们就不通风了吗？就不会把家里的新鲜空气引入了吗？实际上他们的整个家居里面有一套很完整的空气和水的解决方案虽然他们不开门不开窗，但是他们家里面有一套完整的新风净化和过滤系统，这样呢可以保证他在热的时候或者极寒的时候可以随时引入室外的新风，并且在引入新风和排出不干净空气的同时呢，把这个热量保留下来，然后对引入的新风再进行空气净化和过滤，同时家里面也已经有了空调系统，保证了这个温度的舒适度。举个例子吧，大家都知道加拿大东部有一个港口城市叫哈利法克斯，我们有客户就住在那里，我们出差住在他家里，但是住在哪里呢？是住在他家的地下室，虽然装修的非常舒适，卧室在地下室，那我们刚住下来的时候心中就有个疑虑，我们怕睡一觉以后呢就感觉空气不好，太憋闷了。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呢，我们发现空气非常新鲜，而且睡了觉以后觉得这个疲劳恢复得快，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那我们就在他家里面就是寻找这些有没有机关，结果就发现其实他的家里面已经集成了一整套这个新风过滤和净化系统，他实际上是把室外的新风随时引入到室内，哪怕你住在家里的地下室，感觉也像呼吸到，就像在住在主卧室一样，也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那现在随着国内生活，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一个舒适的享受，不光是自己有舒适的享受，有些家里人甚至有一些珍贵的收藏，其实对整个空气质量、空气温度、湿度的调节也会有很高的要求了。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国一国二车主有福了，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盛会相约318见精品时代，吉利汽车在华北大地艾特了26座城市，北京沃德龙鼎已经蓄势待发，11重礼亲情放送，318团购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联想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创业老司机，空调行业摸爬滚打十余载，突遇金融危机，如何战胜艰难险阻？新三板突然叫停，究竟为何？一起走进张明的创业之路。 那现阶段在国内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在国内呢，现在随着大家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啊，住房面积越来越提高了啊，再加上这个二胎政策的放开，大家对大户型的需求是越来越多。同时呢，由于环境大气的关系，其实大家对空气质量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哪一家品牌啊直接推整体的集成化的解决方案，包括为这个解决方案提供整套设备。那我们现在就回到国内，就着眼于这个市场。 就是说我在家里如果空气不好，我就会买一个空气净化器，然后那个买空调，然后就是装地暖，然后买那个净水器。现在在国内基本上是这样来处理问题的，是吗？ 啊，是的，从业主方来讲，可以说是要从不同的产品的提供商那里去解决整体的空气和水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要接触不同的供应商、不同的品牌，还要做不同的设计，那实际上这个就失去了在家装里面来说，没有一个整体化的设计，没有相互的配合，第一个耗费了业主大量的时间成本，然后综合的采购成本也是高昂的，然后组合起来达到的效果也未必是满意的。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大家现在在雾霾严重的城市，大家都是买空气净化器放在家里，实际上这种闭环的空气净化还是有它的弊端的，如果是加入新风再加上空气净化，那这个效果就会远远下降。另外刚才说了，大家在这个家装环节里要和各个渠道各个方面去打交道，对业主来讲也是一个很劳神很伤时间的一个过程。那作为我们来讲可以为业主方提供一个整套的空气解决方案的设计方案，然后直接和他的家装公司进行对接，然后再进行整体的安装配套，这样的话就免除了业主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不同的提供方去打交道的过程，而且家居的整体集成度更高， 对于整个的系统匹配下来，它的节能的能效和舒适度的提高也是远超于大家东拼西凑所达到的效果。 您是看到国内还没有就是人在做这一块，然后您也看到了整个市场，所以才开始做国内市场的。 是的，我们就是因为具备所有这个系统里的这个主机设备的提供能力然后通过提供这个解决方案来增加我们产品的这个市场的适应力和附加值去把这块市场先入为主。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现在国内市场的话，你们现在做到哪一块了呢？ 国内市场我们现在刚刚在做试点，我们在安徽的省会合肥、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分别建立了样板和成立了分公司进行了这个初期，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和整体的商业模式做一个很好的推以具备今后复制的这个条件。 作为一个传统企业的一个创业者一个老司机来讲遇到这个互联网创业的这个大潮，然后您的创业企业和互联网这一块有没有一些就是勾搭呀，或者这样的关联？ 老司机不敢当，但是对于互联网的关注我们一直没有停止。我们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我们传统有效的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那实际上发现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首先如果我们有了好的产品、好的解决方案，一定会是利用互联网的推广渠道去推广企业的知名度。第二个如何利用好现有的一些专业的互联网平台，为我们的产品、为我们的解决方案、为我们的今后发展的专业经销商进行引流，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关注的。 您作为一个就是制造业的一个创业者，您这样一路走来，您觉得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创业会比较更合理或更好一些？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创业者的精神固然可贵，但是每个人都要想到创业就相当于跳到大海里游泳一样，如果没有很好的勇气的话，不是仅仅凭着跳下去的勇气就可以生存，而是先要练就好好的身手。那这个我也想跟创业者说，即使有创业和创业的梦想，还是要先沉到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沉到具体的实业和产业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有一个很好的经历，时间不在长短，但是一定要有经历，然后再去反观自己的这个创业，这样的话有可能在这条路上会开始的更踏实一些。 其实很多传统制造业的一些企业，就是大中型企业，然后在互联网大潮来临的时候都会出现恐慌然后会觉得我会不会错过了这样一班车，我怎么才能有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您是不是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恐慌倒没有，只是想在前几年大家在大张旗鼓的就是提倡互联网加的时候我倒是系统的梳理了一下自己的互联网的思维，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企业家来讲，或者从事经营公司运营的人来讲大家都有互联网思维，但是这种互联网思维都是一种碎片化的，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其实对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趋势来讲，从制造业、从企业家来讲，更多的是要梳理好自己的互联网，把这个互联网思维和自己的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恐慌倒不必，因为从这两年来看，现在恐慌的不是实体企业，而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我们所说的是空军，作为空军来讲，它必须要落地，它要有它的基地，要有它的机场。那它落地的着脚点在哪里？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传统企业。所以今后传统企业的如何更好的转型，其实我认为关键是如何利用好互联网这个手段，但这种利用不是说大家都做的你就去做，而是每个人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互联网的手段，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结合。 所以我觉得恐慌来讲只是大家的一个感性的认识吧。 其实张总的企业做的也挺成功的啊，都基本上都可以去上新三板了，但是好像听说您又叫停了去上这个新三板这样一件事情，你出于什么考虑 啊？由于我们企业呢以前一直从事这个出口啊，所以我们企业的财务状况税务状况跟法律状况呢都是非常优质的。我们之前还是有一个错误，认为我们要转型到国内了啊，在国内的市场上一个新三板的上市企业有可能会给企业加一些分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虚荣之举。通过我们这段时间对国内的市场的了解，包括对国内资本市场的了解，我们就发现虚荣心还是害死人，所以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暂停了上新三板的这个进程啊，不是说我们不符合，而是说恰恰因为我们一切都符合了，我们只是在关键的时刻反问了一自己，企业到底需要什么啊？其实现在我们更是要集中资源集中精力去开市场，把自己的规模和占有率提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今后无论是上新三板或者是上创业板，才会有真正实质性的内容，才会有真正的提升，否则的话只是靠一个虚名来说，在国内这种残酷的竞争环境下还是生存不了的。 虚名好像还是会起到一些作用吧。看我们企业上新三板， 好，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就是恰恰是我由于我们企业已经面临和预计到有一个更快和大的跳跃，所以不瞒您说，我们现在暂停新三板的目的是力争在2年左右我们要上创业，因为我们现在通过在国内市场的运营，我们很有信心会很快达到上创业板的条件，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停下了新三板，而是聚集现在所有的力量，做好扎实做好国内市场，做好销售，做好产品啊，聚集力量向更高一个层级去做努力，这个是更深一个层次的原因。 好的，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我们也非常感谢维金智能环境科技的创始人张明，谢谢 啊，非常感谢张总的分享，祝您的事业越来越好。 好，谢谢两位美丽的主持人，今天能有机会和你们坐在一起啊，也谢谢坐在收音机前收听这个节目的感兴趣的听众们，谢谢大家。 好，谢谢。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请你去远一点。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烂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择

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一句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去倒数过了多久，我总是陪伴一个人的我，在不被允许的规则中，情绪像冰河火在交错，只想为你不顾一切温柔。火才划过瞬间，烙下爱的燃点，仿佛你和我都不愿再后退，就算灼伤血压的呼吸也眷恋，爱你却不退却，即便永远太远，让我带你逃离现实的氛围，紫色火花是我们爱情的燃点，是爱多美。即便永远 想哭泣，寒心寒心，有谁欣赏他心情，寒心寒心，有谁了解，有谁了解他胸襟，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